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顶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，皮肤病医院，0106-6868-5858，6868-5858，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给这续人啊，这是狼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。 要干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！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着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咱们说到，这个赵家哥仨大爷得病，大爷赵少福，二爷赵少禄，三爷赵少珍，二爷呢得病死了，现在是大爷三爷加上大奶奶，二奶奶是个寡妇，三奶奶，这是一大家子没分家。那么大爷这一病呢，哩哩啦啦好几个月，请了10来个大夫瞧，瞧不好。三奶奶呢，陈氏可就提出来了，说娘家哥哥陈一鸣是个大夫，三爷为什么不请我娘家哥哥来给瞧瞧呢？咱上文书说了，三爷赵少珍呢有顾虑，皆因为就是大爷呀赵少福啊，他认得陈一鸣，他认为陈一鸣这个医术不高，所以有话不让请。哎，谁跟我瞧，别让陈一鸣来瞧来。那么现在呢，请了10来个大夫都没瞧好，这也难说，没准他能给瞧好喽。这叫什么呢？名医不如实医。大夫瞧病啊是这样，我这说的是中医啊，医术啊当然很关键，但这里头啊也有个运气啊，也有个缘分。那是说你这话怎么这么说呢？说病治有缘人呢。对呀、啊，对于大夫来说呀，这里也有运气，不是说他什么病都能瞧。哎，您拿这个药王孙思邈来说，孙思邈啊不走运的时候，那会儿还没有进宫， 啊，还没得到过黄蜂。人也不知道孙思邈啊有多大能耐，但是民间呢有很多人找他瞧过病的都信服他。有一个小伙子不服啊，说孙思邈瞧病不错，名医神医，我呀我气他一下子。他怎么气他呢？他泡这个槐黄泡水，他把这个槐黄水啊往身上涂，整个脸呐、身上啊全涂黄了，就仿佛得了黄病似的。黄病您都知道，过去叫黄病，现在都懂是肝病。这个肝病到一定份儿上了，脸是黄的。那么这小伙子呢没病，倍儿棒，他把这脸跟身上都涂黄了，他找孙思邈去了，我有病，你给我瞧我什么病。孙思邈说，那行您坐这儿吧，号脉吧。一给他号脉，中医讲究望闻问切，这小伙子呢故意的装出这么一态病态来。孙思邈给他号完这手号那手，号半天就瞧他，你要一望啊是有病，一闻呢，闻不是拿鼻子闻，是询问的意思，哎，也是要看他这个气色，主要是那个像有病的，他话说的也没力气。问呢，他当然自己说的有病，若干的症状。唯独这气，这一号脉呀，他没病。孙大夫含糊了，孙思邈含糊了。这小伙子呢，紧邻问他。大夫您瞧我什么病啊？孙思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你没病，那从你这脉象看呀，你什么毛病没有，你就是少吃，我瞧你有点吃饱了撑的，你这是拿我开心。孙大夫这么一说呀，旁边的瞧热闹的大伙儿不干了，怎么孙大夫您号称神医，这小伙子脸色都这样了，您怎么愣告没病啊？这小伙子说，对呀，各位你们还找他瞧病来了，庸医杀人呢，这姓孙的不学无术，滥竽充数，简直的他不懂，我都病成这样了，您看我这脸色儿，说这是涂的吗？你们拿水擦，你们看擦得下去吗？擦不下去啊。他愣告诉我没病，大王爷不给他轰了吗？可是孙思邈瞧好了不少人呢，大伙儿说呀，也不能因为你们就给孙大夫轰了，是不是？他说你没病呢，也没准您回家歇两天这脸色就退下去了。小伙子站起来一通的狂言走了，扬长而去。他自顾高兴，由他从孙思邈这往家走这道上坏了。他这槐黄水啊，他为什么他擦在脸上不退呢？他深入肌理，这个汗毛孔都开了，一个汗毛孔开不算，他这浑身上下都涂满了，半道这风邪一入中风毒了。说就光招风至于那么厉害吗？啊，一般的中风也就是嘴歪眼斜，这个槐黄虽不是毒药，但什么东西您记住了，过量也不行，慢说是药材，就一般的吃 您吃多了您还难受呢。他由这个孙思邈这个医馆出来走到家他就动不了了，到家躺那儿死了。家里人急了，搭着他又回孙思邈这儿，这下老百姓可不干了。孙思邈庸医，人刚才瞧病的时候脸都黄了，人紧着说人家有病，你非说他没病，你没给瞧出来，怎么样？到家病死了，这已经是病入膏肓啊，绝症啊。孙思邈怎么样？傻了，明明他没病，可这活生生人到家死了。孙思邈甭等大家伙轰，自己就走了，我没能耐，我不能给别人瞧病，我再找老师学去。倒霉，背着药箱子出来，碰上一出殡的，头了搭着这棺材，一看这棺材太惨了，啊，几块板钉这么一狗碰头，后面呢跟着个老太太，拉着大小啊五个孩子，大的十几呀、啊，小的三四岁，哭得凄凄惨惨。孙思邈一看太惨了，跟着送这殡的一个男人都没有。孙思邈给拦住了，打听打听吧，死的什么人呢？死的是个难产的产妇，后边这老婆是她婆婆，她男人呢死了，这怀着个木生，投了五个孩子，连肚子里这六个，这一家子他在一死算完了。老婆呢拉着这五个孙子，心疼他肚子里那个，又想儿子呀，又疼这媳妇儿，一家大小哭成一个。怎么死的呢？难产。孙思邈一琢磨，他生五个了，万产的产妇怎么会难产呢？说老太太，我问问您吧，您这儿媳妇儿一共怀过几胎？五个呀。这五个都生下来，您数，这不都在这儿呢？生这五个时候是谁收生？就是我跟街坊大娘啊。哦，他有难产的这种现象吗？没有。那么惯产的产妇怎么会这第六个到难产了呢？老太太一琢磨，对呀，您背着药箱子，您是干嘛的？我是大夫。哦，您怎么称呼？我姓孙，我叫孙思邈。快走，棺材搭坟地埋，别理他，庸医啊。您怎么知道？我们街坊那孩子死你手里头，得了黄病，病入膏肓了，你愣告诉没病，上午从你那儿回去到家就死了。孙思邈一听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这事儿传得还挺快。老太太，我呀治活人没能耐，我会治死人。您这媳妇死多长时间了？刚死。这口棺材我们赊来装棺材就埋，因为我们家里没有条件的停灵，也没亲戚，停灵等谁吊孝，埋了完了，我看着烟心。说这样吧，说这小伙子没病我没给瞧，他死了，有病我也瞧不好，最多呢还是把他瞧死。您这儿媳妇已经死了，咱费点事，我再给他瞧一回，瞧活了呢算是您一家的造化，瞧不活呢也算不上我庸医杀人了，您也不吃亏。闹对付了呢，我还您一儿媳妇，您有添一孙子。老太太一听还有这事儿呢， 产妇难产死了，胎死腹中，他怎么会再给治活了呢？大棺材的呢不乐意，那您这还埋不埋呀？这走半道让这大夫拦住了，紧着磨粉，我们还有事情呢，您撂下吧，把棺材打开。老太太听这事儿也新鲜，我就应了，让你瞧了。大伙儿一听，哗一下就围上了。本来这病不巧，那过去那人呢，业余生活也贫乏点儿，要敢出大病的呢，跟着跑，干嘛瞧病的？说病有什么可瞧的？好，那您要听听《红楼梦》还了得？那出病呢，确实也有意思，好瞧。哎，简单说吧，棺材打开了，大伙都围着瞧。孙思邈一瞧啊，这棺材里头啊，躺着个产妇，挺大肚子，拿手呀一平摸，正如自己呀所料，她丈夫死了，她怀着个木事，她心里边着急。这孩子生下来连大带小家老婆，七八口人怎么拉扯，怎么养活呀？他心里起急的闭住气了，哎，闭住气门，这孩子生不下来，给他憋死了，这得扎针，药已经灌不下去了。随身带着针包，把针包打开，中国这个针灸那是很神奇的了，我也不懂，不跟您瞎说，按着穴道啪啪这么一扎，赶这个行针行够了时候了，您再瞅棺材里这产妇出声了，这一喘气儿，老婆一听，呦，神了，死人愣给扎活了。旁边大家伙老百姓一瞧，这庸医有两下子，老太太一扬手给个嘴巴，谁说他庸医？别人说他庸医行，打我这儿过不去。孙子淼说，各位各位，赶紧大棺材找个僻静的地方，马上他就要生产，老太太您得跟着。你别瞅穷人孩子早当家，这五个孩子真帮忙，这个借水盆，那个借棉布啊，有的去借剪去，央给人家叫好听的叔叔大爷，又找了几个街坊婶的大娘帮着老太太一块儿，一会儿咕咕坠地，这孩子养活下来了。当然这个产妇闭气身亡，死过一回了，是很虚弱的。孙思邈再怎么给开这个啊温补，怎么样他补血补气，那就是后话了。这就叫倒霉走运，倒霉活人愣不知道，愣死了到家，让人家认为他是庸医，那么大药物也让轰喽。赶这运气来了，死人又给治活了，一针下去两条性命，大伙儿广为流传，这才知道孙思邈真有能耐。所以这瞧病啊，你也不能说光迷信他这个啊，这个医术，这里确实有运气在内。就简单说吧，您就最普通的降压药，吃这药就管用，吃那药就不管用。降压药的品牌很多喽，啊，你听大夫的，你可能真不成，你得自己试好几种药。对，哎，吃这管用，那您就吃这个，这没办法。哎，赵三爷一琢磨，三奶奶说了毁的了，上舅爷家去吧。递了蒲包，到舅爷陈一鸣这医馆一瞧啊。你说他不行啊，也门口也排着队，好几位这儿瞧。赶陈一鸣往外送病人，一看呢，妹夫赵少珍在门口站着。您怎么意思？我找您。那屋里说话，我看您那正忙，不要紧，来吧。坐在这儿，有徒弟给倒茶， 这陈一鸣收好几个学徒的，跟他这儿一块儿帮着抄方子。什么事？这不瞒您说，我大哥病了。 哦， 这个亲家大哥什么病啊？这还真说不好。病多少日子了？病了得有那么好几个月了，哩哩啦啦的得三四个月了。哎，这个可是日渐沉重，找人瞧了吗？赵三爷一听，这来了，这不好办。找了，哦，找谁瞧了？你要是找乡下郎中瞧，他还不栽跟头，是不是？找了十来个大夫瞧了，哦，怎么样啊？不见好。这个内兄，我有句话跟您说啊，您说。最一开始我们大爷病的时候啊，是您妹妹呢，他就提出来说打算请您辛苦一趟，给我们大爷瞧瞧。为什么我没找您，我找的别的大夫呢？啊，为什么咱们亲近礼道的，谈不上辛苦二字啊，应当找我，我去给尽尽力啊。 是， 应当是找您。为什么找外人不用您呢？我存一点私心。有道是这个见补不见医啊，见补啊，一竖一点算卦的，推荐的荐啊。您要给人推荐，您推荐算命的，第二天朋友准给您打电话，嘿，你推荐人真灵，全算对了。但您要给人推荐一大夫来电话，可能就有两种可能。一种是，哎呦，谢您，这大夫真好，治得好，治好了。一种就有可能啊，没治好。你看你给推荐这大夫，到了埋怨，因为他不一定准治得好。哎，所以说见补不见医。那怎么这个算命的就准能给算对了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大概人家有一套手段，是不是？因为咱们不是算命的，法事推荐算命的全灵。哎，我呢存着那么点私心，您说这到去了呢，那治好了当然没得说了啊，就是令妹呢跟我脸上都有光彩，万一要是治得不好不见轻，我们两口子脸上也不好看。这可不能说大爷不信任陈一鸣，我们大哥知道你医术不高，不能这么说。还有呢，我又知道您这确实忙，每天呢病患盈门，来找您的瞧病的人很多了，我又怕您受累，也确实没想到我哥哥病得这么重，原想的寻常找个普通的大夫瞧瞧就是了，哪知道连换了十来个大夫呢，一直没瞧好，日渐沉重，这些日子简直的水米不进了。实在是我跟令妹我们两口子瞧着着急，这可见是我啊存着一份私心的错了，把我大哥这病耽误了。无论如何，您看在我们两口子份上，您呢到家去一趟，多费一费心，您分分神给大爷瞧瞧的才是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